他也没有更好的坚持啊。将来你一定能找到比他更好的，到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珍惜成长嘛，总是这样的。老话讲，吃一堑长一智，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经的事儿多了，他必长就 长得智的多了是吧？要那么些智干嘛使？ 小芳一听高兴啊，小花你说的有道理， 对，就喜欢智。 我得想啊，他现在情绪肯定是很遗憾的，对吧？ 嗯， 我不能加重他的遗憾吧？但都过去的事儿了，已经失去了，我也不能加重他的这种惋惜。我应该什么呢？告诉他，咱们还是着眼现在，望眼 未来，展望世界。 失败感情有什么的呀？ 对， 人人不都有失败的感情吗？ 失败是成功之母吗？ 对呀。不过我觉得说话这个事儿啊，不是个简单的事情。 那当然了。 嗯。他也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有高情商，甚至还有其他很多商，对吧？放在里面 很多商 啊，比如说高情商、高智商。 哦， 你智商太低了。 你智商太低，小花，你这不对。 我没有说你。 那你说谁呢？ 不是，你跟一智商太低的人聊天，肯定也有障碍。 多新鲜呐，小花，你这个说话的这个方式就有问题。你的智商是不是最近就不高？ 我指的是，人说有情商、智商，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商呢。 你这意思，就老举了半天商，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商。 工作上面的这个工商。 小花， 我买保险吧，都工商了。 学习上的学商是不是？ 我怎么都没听说过这些商啊？ 财务上的财商，还有这个经营上的经商。 哎，小花，就最后这词儿我还听说过经商，剩下其他的那些个商我都没听说过。 游商什么的，游戏上的商，你能想得到吧？ 对 啊，坐着坐着出来商，坐商 啊。王大磊还喜欢什么吃商、喝商、玩商、乐商。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话就得更加走心了。 嗯， 如果你不知道表达的内容， 你就会损伤。 对，是不是就有杀伤力？实在不会说话，大磊、小柱 闭嘴， 干脆保持沉默。 对， 我不说话，我只是乐。 嗯， 他是不是还是得怀疑我的智商吧？ 那也比你说错了强。 对， 那比如说你老爱问洋洋干嘛呢， 这绝对是关心的话。 我现在有事儿不能和你联系，等会儿也不能和你联系。 这会儿你呢叫抿着嘴，一乐一点头，领会精神。 这好像都是那种自动回复似的语言。 嗯，你在想为什么洋洋对你都自动回复了呢？ 你就把你各种的伤都调动出来。 确实他忙。 你的爱伤， 对， 你的恨伤，你的情伤，你的仇伤。 哎呦， 人家你又问洋洋，洋洋中午吃什么了？饭。 哎，特别讲理。这时候就拿出我的感觉的那个感伤。 你看，你都会举一反三了。李大鹏说了，大雷，我有三个兄弟，一个叫东嘴，一个叫西耳，一个叫南眼，那我叫什么呢？你琢磨呀，北红。大红很生气，你说个 baby 能死吗？你想东嘴、西耳、南眼，那不就是 baby 吗？ 还有口呢，北口。 哎，你说个 baby 能死吗？ 结果王大雷给回了一个哦。 当然损友之间我觉得这么聊没有问题、 哎、那没问题， 那是建立在一个比较了解的基础之上，咱俩知根知底儿，而且咱们知道对彼此是没有恶意，对别人肯定只有好心，甚至有的话说白一点，逗逗咳嗽，逗逗闷子。比如咱们仨有人唱没有情人的情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哎，二位没有情人怎么过情人节啊？ 照过。 那咱们后面那位就接了，但没有死人清明节你过不过？ 这位就应该给打出去。 按说咱们就应该掰了，可是以咱们这么多年的了解，咱们 掰了全乐了。 快乐大街快乐事，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，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，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。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、王磊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。补充一句，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。再补充一句，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，多联络多接洽。See you.